在座看着舞会，全不想起舞。我是来等天光，等晨早，而你却飘到，容貌像已迟，令已死的心偷偷欢呼，偷偷跳舞。你却携着女伴臂弯，琴声之中起舞，我不爱看。 Love me once again， 我哋有陈慧娴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2，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咧，就有钱佩佩嘅，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4月14日，农历咧就系3月14日啦。相信咧大家今日嘅心情咧都应该好愉快啦。点解咧？因为望下个日历咧，我哋有4日嘅假期喺前。相信大家都好开心，可能呢就喺呢几日假期里面呢都会有啲嘢做。虽然呢你话疫情呢就好似放缓咗啲咁，但係呢大家都要小心谨慎啦，因为事实上都仲系高期嘅个数字。都唔係話少嘅，咁當然你話相比起五位數字嘅時候，梗係即係回落咗好多，但係咧都唔可以鬆懈嘅。不過相信咧，大家咧都已經好明白，知道點樣去做呢一個預防噶啦。不過始終咧都係會有抗疫疲勞出現噶嘛，係咪？咁亦都搞咗咁耐啦，即係覺得自己應該去舒展下筋骨嘅。咁但係呢幾日假期，如果個個都一窩蜂去到呢一個嘅郊外嘅地方咧，咁確實郊外咧仲旺過旺角嘅。咁啊，睇下天氣啦。咁啊，室外温咧而家24度啊，相對濕度74%啊。 热爱着已变负累， 不可制止哭下去。你惯了似风飘去，令梦里变了冲不出的废墟。仍然不忍转身舍弃，每扑进你的手臂，亦渐渐察觉你心不羁，即将远飞。 Promise， 我哋有呢个彭嘉丽嘅歌声，咁有啲嘢咧系唔需要 promise 嘅，咁啊，但系有啲嘢咧就需要 promise 嘅，例如咧，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咧，我都 promise 会喺空气中相遇你嘅，你会唔会 promise 我都喺空气中同我撞个碰面咧？吓，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渐转天晴啦，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系较低嘅，日间炎热同埋干燥，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北 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咧系大致天晴，日间系炎热啊，随后两三日云量系会增多，气温系会稍低嘅。室外温24度啊，相对湿度74%。除了剛才的天氣預報之外，天文台都說，哎呀，原來有強颱風出現了，不過呢，應該都來不到了，因為在這個硫磺島之西南的位置，應該都不關事的。不過始終有颱風的附近呢，都會影響到氣流的問題，天氣都會有些轉變。真的想见你，以前咧要见一个人咧，其实就好容易。而家疫情咧，要见一个人咧，就可能都要 有啲困難，因為咧我哋有限聚令啊嘛，係咪？所以如果見一大班人咧，其實都唔係咁好嘅。咁啊，一兩個一個啦，一個即係可能一個都可以見面。咁啊，盡量都約喺一啲郊外嘅地方啦。咁就大家都安全啲嘅。咁啊，帶嚟咧有 How are you, my friend？ 李麗蕊嘅歌聲啊，講緊呢段時間咧，確實咧好多時候咧都會覺得自己好孤獨啦，因為咧。成日都困喺屋企系嘛，即系宅在家中。就算唔系宅在家中，都可能你喺办公室咧都唔系好讲到咁多嘢，因为咧都可能会减少咗可能一大班同事，有机会有啲公司其实系做紧呢一个喺屋企工作。就居家辦公，不過我知道近排咧，亦都可能疫情稍微緩和咧，都有啲公司咧已經係回復翻正常啦。咁但係咧，都始終都覺得呢段時間咧，即係人與人之間係多咗好多隔膜，都有感覺上係 lonely 咗好多。唔知你有冇呢個感覺咧？不过在空气中依然都有我陪伴你，觉得孤独的话，留开心机就会有我陪你了。 疲倦脚步回望四周，街里渐冷落，在这里就在这里，几多亲昵的探访，从直午心里锁。 有王菲主唱的 My Loneliness， 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29啦。日子咧就已经嚟到四月中啦，咁啊喺四月尾咧，大家都知道就开始复课啦。其实有部分嘅学校咧就会喺呢一个嘅复活节假期之后咧就马上复课噶啦。自己身为三个小朋友嘅妈妈咧，都好担心啦，亦都好又好渴望佢哋翻学，所以其实都好矛盾。咁但系呢个情况下咧，我哋可以做嘅咧，就当然系带小朋友去打针啦。因为咧，打咗针，如果万一一个唔好彩惹到呢一个新冠肺炎嘅话咧，都唔会太大问题嘅。所以如果未打针嘅小朋友，家长们记得嗱嗱声啦。 清晨5:30，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怀疑同纽约布鲁克林区地铁站枪击案有关的一名疑犯已经被警方拘捕。警方早前将疑犯锁定为62岁男子詹姆斯，并展开搜捕。据报詹姆斯在曼哈顿被捕。案发在当地星期二朝早繁忙时间，疑犯在一列地铁车厢内引发烟雾弹，并向其他乘客开枪，造成超过20人受伤，其中10人中枪，全部伤者无生命危险。美国财长耶伦敦促中国采取行动，协助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若果北京当局不敢这样做，可能会影响国际上的地位。耶伦出席华盛顿一个智库活动的时候表示，他热切期盼中国会善用同俄罗斯的特殊关系，促成正面发展，协助结束俄乌战事。他又说，如果中国不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将会不可以期待全球社会尊重北京未来就这些原则提出的任何诉求。耶伦强调，中国在乌克兰事件的处理手法可能影响各国和中国合作和贸易的意愿。大角咀博文街8-10A 一栋大厦发生火警，期间传出爆炸声，几十名居民一度需要疏散。火警在昨晚深夜11:00发生，消防到场将火救熄，无人受伤。本港新增1272宗新冠病毒确诊，当中538宗是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734宗是核酸测试阳性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有超过1180,000人染疫。早前一连三日全民自愿快速抗原检测，经平台情报的阳性个案更新至3142人。另外，医管局再呈报多62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有8735人离世。当局宣布，下星期二起，所有60岁或以上长者可以透过地区康健中心和卫生署长者健康中心等服务单位免费索取快速抗原测试套装，暂定推行至5月31日。而70岁或以上的人士可以不用预约，去到社区检测中心或者流动采样站免费接受检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564点，升344点；标普500指数报4446点，升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报7.839，日元125.69，瑞士法郎0.934，加元1.257，人民币6.369，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兑美元0.746，新西兰元兑美元0.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77.5美元，卖出1978.0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渐转天晴，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比较低，日间炎热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低。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

会唔会都系喺咩情况下都会 stand by me 咧？不过咧我就会 stand by you 啦。带嚟咧有妹姐梅艳芳嘅呢一首 stand by me， 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40。头先咧听新闻之前咧就讲咗啦，就呼吁啦有学童嘅家长们咧，快啲带呢一个嘅学童咧去打针啦，因为嚟紧咧就会即系复课啊嘛，系咪？咁啊，根据资料咧，喺截至寻日为止啊，3至11岁咧。打咗针嘅小朋友咧，大概有33.3万嘅小朋友嘅，咁啊占呢一个人口即系3至11岁嘅儿童人口咧，大概系63.2%，咁即系话咧，仲有大概30%嘅小朋友咧系未打针嘅，咁啊，因为确实咧每日都有一个限量喺度噶嘛，系咪打针？咁又要 book 噶嘛，系咪？咁如果即系你都未book 嘅话，又未打嘅话咧，咁确实如果有啲学校19号复课，咁点打得切咧？系咪？就算唔系19号复课啦，可能20几号复课，中学生就再迟啲吓。咁但系25号之后嗰个礼拜，应该都系小学生复课嘅时间啦，系咪？咁所以咧，即系如果未打针嘅话咧，确实真系惊惊地嘅，系嘛？作为家长，但系要记住咧，打针咧就唔系话完全就可以免除唔会染疫啊！打针只系讲紧，如果万一染疫嘅时候，其实嗰个病况可以即系冇咁犀利。咁确实有时即系你知啦，小朋友翻学嘅时候咧，你冇办法可以照顾到佢噶嘛。平时咧，我同个女出街嘅时候，你见到个口罩线落嚟，我会帮佢整翻好啊，会不停咁提醒佢唔好捽眼啊，唔好掂鼻啊，等等呢啲情况。確實得佢一個喺學校嘅時候係唔會有人幫佢做呢件事嘅，咁所以咧，唯一可以你保護到佢，當然你買一個好啲嘅口罩俾佢啦，亦都或者可能帶兩個啦，係咪？咁啊，仲有咧就係提醒佢啦。與此同時咧，其實只能夠靠佢自己，咁只可以做嘅嘢就係帶佢打針，咁亦都係我覺得係已經係我哋可以做嘅嘢就已經係做曬噶啦。 永远向前，永不停步，寻求理想始终达到，陪伴着你站一线，争取一分一秒，时间第一 ，My friend， 永远向前，永不停步，寻求创新，不依俗套。全力为你觅新意，珍惜一分一秒，时间第一 ，My

广东话版有我哋同行啊叶文辉嘅呢一首阿 Belly 嘅 I Believe 啦，咁但系咧韩文版咧就嚟自呢一套大家都好熟悉，我哋讲系叫第一代嘅呢一个韩国嘅电影或者电视剧啦。点解话第一代咧？其实以前咧都唔系话太多咧，就系韩剧咧就会睇到嘅。咁啊，当然咧近呢二十年啦，應該話係啦。近呢啲二十年咧，韓風真係好重好勁啦。咁而呢一首咧就嚟自呢一個《我的野蠻旅遊》揾到嘅呢一首歌啦。唔知仲記唔記得《我的野蠻旅遊》係邊個做嘅咧？就係啦，呢個全智賢。咁啊，講全智賢係邊個咧？相信你都應該有睇過呢個《來自星星的你》啦，係嘛？《來自星星的你》咧就係呢一個嘅金秀賢啦，同埋啊全智賢合。演嘅咁啊，道面俊士咁啊，讲紧即系煲剧咧，而家喺疫情当中，大家都成日煲剧啦。咁啊，有一个年代咧就好兴煲呢个日剧嘅，木村拓哉系列啦，系嘛，即系《恋爱世纪》啊，《悠长假期》啊等等啦。咁啊，台剧都有一段时间咧，大家都好中意睇嘅噃。咁啊，譬如好似《流星花园》啦，咁啊，大陆剧咧亦都有好多朋友又中意睇嘅，系嘛？我仲记得有《小燕子》啦，系嘛？即系等等呢啲剧咧都。大家都好中意嘅，咁當然啦，你話時間許可嘅，你話播下劇冇問題嘅，連續四日假期，有啲朋友仔真係不停咁樣煲曬成套劇為止嘅。咁啊，但係咧咁好天氣咧，我又覺得如果係一啲人少啲嘅時間，例如朝早咧出去曬下太陽，吸收下呢一個嘅陽光精華係 OK 嘅。咁啊，天氣預測係點咧？大致天晴，日間炎熱同埋乾燥啊，最高氣温約為30度啊，吹和緩北至到東北風。展望明日大致天晴，日间系炎热，随后两三日咧云量系会增多，气温系稍低嘅，室外温23度啊，相对湿度74%啊。虽然咧嚟到5:00，但系我哋都未讲拜拜嘅。 去不散，星光引路催促归家。是我心真的盼，天天唱聚身边有着你，有了你我做每次更添力量，爱意恋求笑声里与共行，心人心完全紧记着你，何尝能舍你，缘分盼永远延长下去。 Don't say goodbye， 浓情冲不走，没法变改。 Don't say goodbye，浓情冲不走，没法变，冲不走，没法变，心中爱。浪漫无歌，轻吹奏，今宵共别他朝相衬，但是我心真的盼。你说你我共努力创新道路，总有挫折挽手继续行，不再分，能同声说万句情意藏心里，缘分盼永远延长下去。 Don't say goodbye， 浓情冲不淡，没法变改。 Don't say goodbye， 浓情冲不淡，没法变，冲不淡，没法变，心中爱。 心真的盼，天天唱着身边有着你，浪漫无穷兴趣就今宵告别他朝相亲，但是我心真的盼，唱着身边有着你， 谭校长谭咏麟的 Don't Say Goodbye。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今日星期四啦，就要有肿瘤科医生林医生嘅出现啦。不过呢个时候咧，我哋就有草蜢 Lonely。 Lonely， 地球是否独剩如 Lonely？ 冷静冷冰冷漠里。再没法进行当天的句子，没结止 Lonely， 寂寥寂止寂寞时 Lonely， 换梦换痴叫唤你，今生里没你没意义。如被困在道场，胡乱碰撞一千次一亿次，但满是失意。无论你愿早或迟，期望接受这段情多一次。若有可能，请给我知日里。但夜深夜正是 lonely， 每日每刻盼望你，有没有可能即刻解我痴，独个咁 lonely， 万人共欢亦独上 lonely， 醉着醉醒叫唤你，今生里没你没意义。渴望多一次多一次，愿献尽心意，无论你愿早或迟，期望接受这醉人的心意。若有可能，请给我知日里。 见度比较低，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稍后六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渐转七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北偏北风三级，能见度四十八公里；汕头吹西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廿八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四级；澳门吹北风二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呢一节华南消息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为何都不太懂得努力体恤对方，大门外有蟋蟀，回响却如同幻觉。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当重新手拖手去上学堂，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悲得过孤独？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你别怕我。荧幕发光，无论什么都看。情人在分手边缘，只敢喝汤。若沉默似金，还谈什么恋爱？宁愿再发声。前笑着望，成人只寄望收获，情人只听见承诺，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珍惜对方？螳螂面对蟋蟀，回响也如同幻觉。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算牙关开始打震，别说多。明月光，为何未照地堂？孩儿在公司很忙，不需喝汤。And shall we talk？ 斜阳白赶一趟，沉默令我听得见叶儿声声。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四在六点钟新闻之后的清晨爽利，当然除了有钱佩佩之外，还有香港大学临床肿瘤学系临床副教授林家安医生在电话旁边。林医生早晨。 早晨啊佩佩。 早晨早晨啊林医生。咁啊我哋一路都会就住一啲唔同嘅癌症啦去同大家讲解一下啦。咁讲緊啦，其实癌症系咪冇得预防嘅呢？ 咁就啱啱調翻轉，即係雖然癌症咧，大家都覺得好可怕， 嗯， 但係根據研究顯示咧，其實衞生防護中心都有教過大家啦，差唔多三分一嘅癌症係可以預防嘅喎。 係三分一，係邊三分一咧？ 嗱，其實大部分嘅癌症咧，即係我哋預防咧，都要有個概念先，到底點樣預防咧？ 係、嗯、 我哋講有一級預防同二級預防。一級預防咧就講緊從一啲危險因素啊，所謂嘅 risk factor 着手。你一是避免一是改变。咁呢个一级预防呢其实适用所有嘅癌症嘅。譬如话体重啦，譬如话食烟飲酒啦，你可以戒咗佢啦。甚至话一啲独特啲嘅。譬如话肝炎可以打一啲肝病毒，即係譬如乙型肝炎病毒嘅 vaccine 啦。咁佢其实可以预防肝炎。呢啲叫一级预防。 哦，即係好似子宫颈癌针咁样啦。 是啦是啦，咁呢啲类型呢都叫一级预防癌症，即是改善或者改变一啲危险因素。咁、另外有啲二级预防癌症呢就会同个肿瘤嗰个类型就会相关啲。譬如话通过筛查啦去发现一啲早期嘅癌症，或者一啲未变成癌症之前嘅早期病变。咁大家最耳熟能详呢其实就係肠癌啦。譬如我哋话做肠镜，其实唔系目标要睇到个肠癌喎，是看到腸癌前期，即是講緊息肉未變成腸癌之前，我們可以通過腸鏡見到呢就將它拎走，那就將這個變成癌症的機會呢就完全拿走了。那這些都是一些很有效的方法。那所以回到你的問題，其實第一級的預防癌症呢是適用於所有癌症，第二級的預防癌症呢就要看看哪類型和我們現有的證據去到哪裡。 其实有没有癌症呢是真的防不胜防的呢？ 我们现在讲紧呢，你就算一级预防的，即是改善了你所有的危险因素呢，你都有机会生癌的、哦。因为其实癌症呢，我成日跟病人讲，就是细胞一路分裂。分裂的时候呢，久不久会出错的嘛。平时身体自己可以修复这些错处。但是譬如年纪大啦，这些细胞分裂一路做，因为每日你身体都需要一些新的细胞的嘛。咁佢不停累积错处，而错处呢有啲时候未完全俾身体可以改正呢，呢啲错处累积咗就变咗癌症啦，呢啲癌细胞就不停生。咁所以其实另一个我哋头先讲可以改变嘅危险因素有一部分，咁但亦都有好多不可以改变嘅危险因素，譬如话年纪啦，譬如话啲基因问题啦，遗传问题啦。咁但大家都唔使灰心，即如果一级预防搞唔掂呢，咁亦都可以用二級預防，譬如知道你有某一啲比其他人高啲生癌嘅危險因素咧，咁唯有二級預防就做多啲啦，即係做多啲，譬如篩查一下早期嘅癌症啊，或者癌前嘅病變咧，去預防咗佢咯。 嗱，咁啊，聽你講，即係呢個身體檢查係好重要啦。咁但係身體咁多部分都有機會生癌症，我真係要由頭 check 到落腳。咁如果真係由頭 check 到落腳嘅話，咁我即係12個月個個月都入醫院嚟 check 噶咯噃。咁應該要點樣做先至可以，即係簡簡單單亦都可以 check 到？咦，可能有啲問題出現，咁然之後先至慢慢再去揾，即係深入啲係邊一個部位咁樣咧？ 嗱，大家睇好多科幻小説咧，其實都睇到有啲我哋叫全天候監控啦，每一刻每一秒都睇到身體嗰個轉變狀況，去睇下自己會唔會生病。咁呢個呢當然係科幻小說嘅橋段啦，咁現實生活中呢其實就未做到呢樣嘢嘅。咁所以好多科學家一路努力呢，其實喺唔同嘅癌症、唔同嘅群組，或者呢啲群組有唔同嘅危險因素入面呢，去睇下點樣去篩查個癌症是最有效的。因为你冇可能话每日去照一个电脑扫描都好多辐射㗎嘛。每日去照一个磁力共振其实都嘥你好多时间。咁另外呢就係呢啲检查都有啲所谓假阳性或者假阴性。假阳性嘅意思就係你个身体都冇癌，但验出嚟就话你有癌喎。结果你搞一大轮。 吓自己就吓自己啦。 嗰样检查。係啦係啦，结果又唔係嘅。另外就假阴性啦，原来你有癌症。咁但係驗出嚟呢就話你冇喎，咁就好似有啲 false reassurance 錯過咗一個治療良機啦。咁所以其實科學家或者醫生呢一路做緊嘅研究就係睇下點樣去搵最適合嘅病人，用最適合嘅檢查方法去篩查個癌症。咁比較有證據提供到嘅呢就係頭先我哋講緊譬如話大腸癌啦，腸鏡篩查啦，或者乳癌啦，即係用一啲乳房造影或者超聲波去篩查，甚至話子宮頸癌，即係我哋做啲拍攝門片啦，可以有效預防。咁但係都有一個罩門嘅，即係譬如一啲生得好快好快嘅腫瘤，譬如我哋頭先講緊腸癌，五年或者十年做一次腸鏡，乳房造影兩年或者三年。咁但係有啲癌症咧，就是它一年已经变了几倍的了。那你一年先做一次或者两年做一次，其实一定是会错过了它生长的速度。那些的癌症呢暂时就没有一个很有效的筛查方法可以早一点找到它。那要看那个人的病征啦，或者它本身风险因素，比如说家里会不会很多人都有那些病啊， 咁就要特別留意啲啦。 嗯嗯嗯。咁如果聽你咁講，係咪即係要留意自己嘅身體變化，其實係比起去做任何嘅檢查更加有用咧？ 呢個係嘅，即係除咗一啲我哋證據好確鑿嘅，譬如你50歲就要做腸鏡，咁呢個好肯定噶啦。咁同你身體嘅症狀無關，甚至你冇病徵之前已經要做噶啦。咁但係其他譬如話證據冇咁多嘅癌症去做篩查咧，就真係要好睇翻你個病徵，而同埋你本身嘅風險因素，即係頭先講過啲家族因素啦、遺傳因素呢啲去睇啦。 咁如果发现自己系咪话，咦瘦咗好多，个精神差咗好多，又唔系好食到嘢，呢啲咧，好似身体出现一啲嘅警钟咁样，就真系要特别留意啦。 系啊，因为即系你用警钟呢个比喻，其实好啱嘅，即系我哋叫 alarming sign 或者一啲红旗嘅信号 red flag sign， 就系话你持续咁焦躁啦，即系喺不明原因之下，唔系话啲女士我哋要减肥节食，轻咗几磅嗰啲。我哋系话持续消瘦啦、乏力啦，或者即系嗰个胃口下降，其实都值得咧再做多啲检查，去睇清楚到底身体有啲咩事情。 咁但系你讲紧持续消瘦，去到乜嘢环境底下，我觉得我自己系持续消瘦，觉得成日都好攰，咁年纪大咗，确实就容易攰咗噶噃。食唔到嘢，咩为之食唔到嘢咧？可唔可以有个笼统啲嘅指标咧？ 咁我哋逐样讲啦，譬如持续消瘦，你话好客观嘅标准咧，我哋就话三个月内喺不明原因之下轻咗5-10% 嘅体重，咁依样大家度一度到啦。咁但系我哋其实睇临床见病人咧，好多人都冇日日度住自己体重，甚至你问佢对上一个月几重都唔知噶嘛。咁另一个方法咧，即系我哋就话啊，会唔会觉得裤头松咗啊？扣个皮带要扣多一格两格啊？咁可能啲病人会话系、哦，我都唔知道自己轻咗咁多。不过你讲得啱啊，条裤好似松咗啊，扣条皮带要扣紧啲。咁呢啲系一啲方法可以观察到，我哋会觉得系唔正常嘅体重下降或者消瘦。咁其他样嘢咧就话点样叫胃口差啊，食嘢困难啊。咁譬如食嘢困难就容易啲，你吞唔到落去，譬如食到癌嘅，佢好可能顶住喺嗰个胸腔嘅中央。即係上腹咁樣，你會覺得唔舒服啦。個胃咧，你就可能覺得谷住咗喺個胃度，成日想嘔想嘔咁樣。咁呢啲比較容易理解。咁但係胃口嘅情況咧，因為都好多時候受心情影響。譬如你話都冇乜心掛掛嘅，咁但係就硬係以前食開嘅嘢都唔想食或者食唔落咧。咁嗰啲其實都伴隨，譬如話有啲體重下降，咁嗰啲其實都應該正視嘅。 咁头先又讲啦，即如果你二级预防，其中一个就系要去呢一个叫做一啲嘅检查啦。咁学你讲啦，我个肠有时我就照肠镜，我个肝有时去即系搵下个肝嘅问题，咁不停咁样唔同部位咁照，即系不得了，一个荷包都不得了噶嘛，系嘛？咁我亦都见到坊间有一啲嘅检查话验血就已经知道噶咯噃，咁系咪就验血就已经搞掂咧？ 首先第一个问题先啦，即系譬如你话肠镜二级预防咧，其实都唔系话不停照嘅，譬如我哋都有一啲即系好根据科学佢定出嚟嘅时间表，譬如举个例啦，一个正常冇病征嘅男士，咁佢50岁，咁我哋建议做一个大肠镜筛查，咁如果大肠镜筛查入边冇事冇干嘅话咧，其实5-10年后先再做一次都得，咁变相咧你做嗰一次大肠镜咧。等於有5-10年咧，係比較安心嘅時間，即係有癌症出現嘅機會係好低，就唔使日日做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譬如頭先都提到，如果個肝擔心有事嘅話咧，係咪日日要整啊，或者好密去睇咧？咁又唔一定嘅。咁我哋講緊譬如肝癌二級預防咧，就講緊一啲長期肝炎病毒嘅帶菌者。咁呢啲病人咧。其实我哋建议可能每半年至一年做一个超声波啦，咁伴随一啲我哋叫癌症指数 ASV 甲胎蛋白咧，去睇下个趋势咧，咁呢啲都系有效可以侦测到早期癌症嘅情况。咁头先亦都提到所谓癌症指数嘅嘢啦，咁确实坊间咧，我见就算自己爸爸妈妈咧去身体检查咧，我哋一买咧就买一个套餐噶嘛，咁但系个套餐入边除咗我哋。必须嘅，譬如啲血常规啊、肝肾功能咧，佢可能再加埋5-10只嘅癌指数。 咁仲要係越多越貴添。咁在於消費者個心理嚟講，係咪 check 多啲好啲啊？反正都抽多啲血， 咁 咪俾多啲錢。但係個問題就嚟啦。咁呢啲癌指數咧，其實大部分我哋講緊咧，都唔係淨係癌症病人先至有嘅嘢嚟嘅。譬如我哋最常見咧，就叫 CEA 啦，即係一啲腸癌嘅癌指數。原來喺正常人入邊咧，都唔係零嘅、哦。即係譬如我 check 自己嘅血，林醫生嘅血，可能喺血入邊個水平都有三啊、四啊咁嘅情況。因為呢啲係反映緊正常嗰個黏膜細胞或者腸胃細胞。去更替的时候产生出来的物质我们在血可以侦测到。譬如有些情况不是癌症，譬如肚屙啦、肠炎啦、甚至肝炎啦，有些时候这些癌指数都会升高的。如果你目标是找一些癌症，又看到这些癌细胞升高，你觉得很害怕，说升高了一定有癌。但实际上我们也都要排除其他不是癌症而引起这些所谓癌指数升高的情况。咁呢啲我哋就叫假陽性啦，你明明冇癌，但係嗰個指數又升高咗，係啦。咁變咗其實好多時候呢，我自己都反省返啦，可能叫呢啲做癌指數呢都有啲唔到，因為頭先講緊唔係淨係癌症先會升高。咁就返返去身體檢查嘅問題，我一個套餐十幾二十種所謂癌指數啦。咁但係其實常用嘅證據比較足嘅，其實我哋臨床上呢离唔开三至五种癌指数，但系 check 另外多咗嗰十几种咧，有时其实只系作参考，或者系俾多一个信号你会唔会做多啲其他检查，并唔系话佢升高咗咧，你就一定患癌啦。我哋亦都见过好多情况喺呢啲身体检查入边，见到某啲癌指数我哋唔常用嘅，证据唔多嘅，但系佢偏偏升高咗咧，结果个病人就要即系可能。好一段時間咧，都會做多咗檢查，去睇下佢身體邊一部分有冇問題，亦都抽多咗血、哦。因為我哋頭先講過呢啲指數唔一定淨係癌症有關噶嘛。咁我哋另外最簡單嘅方法就係話過三至五個月，咁再抽多次。如果佢跌翻嘅，你咪放心咯。可能係其他嘅身體問題，一啲短暫性，譬如炎症引起咯。咁如果持續再升高咧，咁都要認真睇翻。有冇其他病徵相關去做其他檢查？ 咁總之即係如果出咗呢一個嘅驗血報告咧，首先唔好自己嚇自己先，咁然之後咧就揾翻一個專科醫生去幫你去講解一下咧，其實就會安心好多噶啦。 係啦， 咁明白曬啦。好，咁啊今日咧唔該曬林醫生嘅，下星期同樣時間我哋繼續就住唔同嘅癌症，我哋繼續同大家探討下啦，好冇？拜拜。 拜拜。 唔该晒林医生嘅，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28噶啦，听紧嘅咧仍然都系呢一个嘅清晨爽利节目啊。嗱，咁啊，仲有大概分零钟嘅时间咧，就会到呢一个嘅上昼6:30啦，即系话今朝早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告一个段落啦。临走之前提提你啦，室气温23度，相对湿度75%啊。仲有咧，无论你系啊边一位都好啦，大家都要记住咧，好好咁样做好防疫措施啊！如果未打针嘅朋友就快啲打啦。嚟紧咧就如果小朋友未打针嘅就要打啦，打咗两针嘅亦都可以 book 第三针啦。喺今日上昼8:00开始咧就可以 book 打第三针噶啦。咁而60岁以上嘅长者朋友咧，亦都可以同时间 book 第四针噶啦。当然啦，都要你系个针期要够先得嘅，好好保护自己，好好保护他人，都系一个最佳嘅防疫方法。仲有咧就系保持心情舒畅啊，抗疫力啊，同埋呢一个嘅免疫力都会提高啲嘅。好啦，咁啊，佩佩真系要同你讲声再见啦，约定你听朝早咧5:00准时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同你见面，约定你听朝再见，拜拜。